黄斌周又嚟啦，大家有冇跪地感恩？多谢党呢，多谢国家送我哋呢条滨州嚟啊！嗱，而家滨州配合埋高铁，相信一众以嚟行先嘅港珠应该会好开心、好感动啊！咩话？有元芳嘅刁民出嚟示威，话高铁严重影响生活，仲话咩话？好多人想搬走噶嘛？嗱嗱嗱，呢啲就系未富先骄啦，要好好惩罚下佢哋。咦，等等先，听闻元芳上面啲豪宅大部分都系强国人买嘅、哦，点解呢啲强国人会排斥翻强国人嘅？仲讲到话影响生活，哇！咁元朗咧、上水咧、屯门咧，咁呢地方嘅市民究竟系咩心情呢？好想访问下佢哋呢几年嘅心情啊！欢迎元朗啊、上水、屯门嘅网友喺我哋 Facebook 留言话俾我哋听啦。我系强国生活者阿 Win。 嗱，呢一轮香港嘅流行嘅关键词咧，除咗高铁、延禧攻略之外咧，就系时光倒流计呢几只字啦。咁咧，究竟楼价系咪真系如何回到当时犹如情侣热爱的那时咧？唔知道，亦都未得睇得清楚。但系各位网民、各位网友，大家真系小心小心。我系强哥生还者八奇， 好欢迎翻嚟今集嘅强哥生还者。哇，好彩 M J 唔喺度啫。 我哋依家二二重奏咁啊。 如果 M J 喺度，又肯定如何回到当时？ 系啊，今日又会同我讲。香港不永远不会死的 今天就 MJ 病倒了、啊、所以今天就得我阿 Win 和阿八奇做录节目的、 啊、 不知道 MJ 是不是因为这个黄滨州、啊啊、不知道吃错东西还、啊、是跟一些强国的人打成一片 女女玩得多、啊 啊、所以就不幸地不舒服啦、啊、所以要 miss 一集。喂，其实呢个黄滨州啊，其实黄金州啊，唔好好似我哋咁， 你好粗俗呢个人，我真系。 喂，呢个黄金州咧，你有冇感觉到真系好多人啊？其 实我感觉唔到，我住啲新界偏远地区咧。 其实就系偏远地区，上水、元朗就系一路以嚟就系重灾区嚟噶嘛。 咁我唔系住上水同元朗， 但系都系呢个火车沿线嚟噶嘛。你系大埔啊、太和 咁样带啊。好似我个引言，但系调翻咗个引言咁。 系。 可能咧，今次嘅重嘅焦点啊，就系 element， 系啦，即系元芳上过嗰扎，咁咧据闻咧就系呢个逼爆到连厕所都排队去 element 之间。 咁你突然间多咗咁多人，嗱，佢而家就公布话七万几啊嘛，即系喺黄金周呢段时间，七万几人坐高铁嘛。咁你幻想突然间多咗七万几人经过高铁，起码系出嚟啦，咁喺高铁站出嚟啦。咁你无端端几万人啦、啊，咁你其实都好夸张喎。喺一个商场里面，或者喺一个所谓呢个叫做西九龙呢个地方，咁、嗯、我自己啊亲身经历，我寻日前日咧就喺佐敦道附近整啲嘢。哇，佐敦道如果大家有听众行过咧，本身行人路都已经系好窄，我发觉好多人拖住肩，根本上要好大部分啊，包括小弟啊，我都要行到出马路嘅。咁你話 你身形比較龐大， 咁唔好話龐大啦、啊！你條路咁窄，你仲要唔明點解個個拖住肩嘅喎？你譬如我想問阿百奇，你去日本， 我先學識嗰啲嘢噶啦。 去到日本啊，去到咩咩輕井澤啊、銀座啊，你都一路拖住個肩。 咁佢呢啲係加強版嘅肩神嚟嘅，即係佢嗰啲咧。如果 我唔明點解唔擺酒店咧？ 啊！ 点解唔摆酒店？ 咁你 check out 又可怕啊！ 个个都 check out 嘅， 包容嘅，需要包容嘅我经历。 但你要理解一条路，一两个人拖劫算啦。喂，十个人有六七个都拖劫嘅话，你系一个好烦厌。我非常理解当其时前几年话啲人，即系香港嘅市民去踢人哋劫啊，去即系你嗰种情绪啊，系好难去平复。 即系你依家倾讲咩互惠互谅噶嘛？不包容， 好啦 你知唔知道？尤其是啊，我早 啊 高铁通车之前 啊， 我好多识做地产嘅 friend 啊， 识好多有钱嘅 friend 都同我讲，你冇呢个高铁，就系因为呢个调翻转咁讲，就系因为呢个高铁，高铁啲楼升到砰砰声啊！ 人生在世不是因为了层楼要升到砰砰声，或者为了多少钱咯、 啊啊？你依家你楼价高点解啊？因为近高铁站啊嘛。咁嗱，點解近高鐵站嘅樓價升啊？就人多啊嘛。點解人多啊？咁多人聚落個廁所度聚財啊嘛。 屌啦，咁印度都人多啦。咁印度啲房價係咪升得好犀利啊？ 遲啲啊。 啊， 唉，不过唔好讲啲唔开心啲滨州啊呢啲嘢啦。我知白奇今集系想有啲资讯想带俾听众听。 嗱，呢几集咧，其实我哋都唔多唔少都有提过咧。呢个大陆嘅经济，甚至香港经济啦， 系 咁其实都有啲变化，系啦，咁 差咗咯，变化系差咯， 变化必差嘅，即系呢啲系讲紧系将啲资源整合。 嗯，點樣整合咧？ 或者 大灣區係咪整合？ 即係或者個調整，即係我哋唔係講緊差咗嘅，因為咧，我啱啱呢兩日睇新聞咧， 係 話我哋強國話咧，如果話你話啲經濟差咗啊，啲股市跌啊，有危機咧，要做咩買？ 好驚啊！ 所以咧係調整。 嗯， 咩叫調整咧？即係好似嗰陣時阿丁蟹咁講，啲這是技術性調整，不用怕嘅，係啦。 不過咧嗱。先唔好講調唔調整啊，唔好調唔調先啦，係差咗嘅，因為我應該係有兩集冇錄節目啦。咁我兩集之前我去咗福建啊，包括係同啲客户去傾咧，整體佢哋話嗰個營商環境係差得好犀利嘅，尤其是沿海地區做一啲出入口生意咧，受制於依個嘅匯率貶值，咁佢啲貨咧。就賣一件貨翻嚟咧，都唔夠錢俾翻美國佬啊，俾翻香港人啊，俾翻台灣佬啊，咁啊個生意就一定係受損噶啦。咁你話做出境生意嘅、出入口、出口生意嘅，又受制於個美國呢個嘅乜鬼嘢關税啊，點點點啊，咁又大受影響。咁所以開始越嚟越差，有一大堆啲廠商又走佬，咁所以影響好大。而據聞啊，依兩三個禮拜。黨啊又宣布咗話，好似話篩選咗有幾百間企業係要求成立呢個黨。 哦，唔係篩選嚟嘅，咁我講發生咩事啦？其實呢啲事情咧係由上年已經開始陸續有啦。 講啫，但係嗰陣係 開始有啊，直情即係上年已經有啲國企開，即係唔係國企，有啲企業開始做緊嘅。咩事咧？就係去到最近，上個禮拜啦，先有個報導就係話咧。依一年零已經有120间大陸嘅公司，包括上市公司啊。點解我要強調包括講上市公司咧？聽間再講，就會引入呢個黨委。咁其實咧，據我同埋William 啊，差點俾你叫咩名咧？ 兩集冇錄嘅， 記得係啦。從邊所知，其實呢啲黨委咧，過往係強國咧，係咪冇咧？係有嘅。咁但係咧就冇寫到落公司嘅章程。就未必會有寫到嘅，但係依家寫埋落去，同埋咧，以前咧，可能喺啲大公司入邊咧，都會有個共黨嘅支部，可能阿邊你更加清楚啦。 純粹係一個叫做，即係點講啊，係養閒人咯，即係養一啲唔需要做嘢嘅人， 係有睇你公司嘅政治成分， 冇實體 養閒人啫。 呢啲閒人係冇實體， 我真係同你做節目越嚟越驚啦！即係咩都閒， 驚咩？驚咩？ 水花水， 係咯。咁咧講翻個 topic 先。 好啦，咁依家咧佢引入咗呢個黨委，咁咧所有嘅重大嘅決策，咁就先要 pass 呢個黨委，即係黨委同意啦。咁你先可以做決定。例如話咩咧？嗱，我今日同阿 Win 傾開咧，其中一個例子就係講緊話，例如假設我係開飲食集團嘅，咁咧依家黨咧。就唔知點，可能依家國家嗰啲粟米咧，就過剩咁樣樣。咁咧，所以我決定咧全線咧，我淨係賣粟米嗰塊嘅。咁咧，依個決定咧，嗱，我黨委決定，依個未必係一個 make sense 嘅商業決定。 係。 咁但係由於係黨委去做依個決策， 一票否決，冇一票通過啦。 係啦。所以可能就算你係依間公司嘅 owner。又或者依間公司嘅超高層，佢都話咁啊，冇辦法，我哋全線買蘇布利多飯啦。 即係呢個，我覺得百幾個例子唔夠經典，即係等於有一間賣齋嘅賣齋菜一個連鎖食肆，而家就牛扒過剩，咁迫於無奈，我都喺個齋菜鋪裏面買牛扒。但係咧，其實可以咁講咧，即係呢個嘅舉動啦，呢個舉止啦，就係希望再進一步加強黨啊，對所有。比較有影響力嘅企業嘅一個管控 係啦，其實咧我嗱好多即係關於佢呢啲咁嘅措施咧，即係其實都會有好多揣測嘅，即係強國永都係咁噶。咁其中嘅揣測就係頭先阿邊講嘅監控嘅性質啦。第二咧就係有人咧就將呢件即係呢啲咁嘅政策咧同個貿易線咧就拉上關係。咁咧就係話咧嗱， 其實咧，嗱，阿 Vin 你細個冇打過三個字咧？ 有。 嗱，三個字咧，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咁玩啦，或者即係各位聽眾咧，如果有玩過三個字嘅遊戲咧，唔知道會唔會咁玩啦？就係咧，我如果後邊啲城咧，其實咧，即係都唔喺前線咯，都冇乜用噶啦。 委任咯。 系不停委任，跟住我將嗰啲糧草啊， 全部搬走曬咯， 全搬走曬啲兵啊，全部搬曬嗰幾個城路， 一定係咁玩噶啦。 咁跟住就前線嗰幾個同人打仗啦。 係啊， 咁其實就係呢個概念啦，就係、是、話我依家我國家要接管你啲嘢，咁我方便我將來咧，我同美國嘅貿易戰再擴大嘅時候咧，我方便我做調配。 嗯， 咁咧就所以要集中資源咧去打呢個貿易戰啦。咁所以 如果係打機咧，我理解嗰啲係廢城。你都反正都唔會有人打到噶啦，就放棄佢啦，將佢啲錢啊、糧啊、兵啊，全部調去前線。喂，但係而家係有血有肉，係一個企業家由零去建立出嚟嘅一個企業，一個生意，係咪真係可以話放棄就放棄咧？ 你要明白嗰邊，我哋係一個社會主義，係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國家。其實嗰個生意咧，嗱，你話你自己建立啊，但係實際上都係屬於國家嘅。 嗯，即系冇党就冇你啦， 系啦，即系咧嗱，其实呢个咧就系我哋中国人好伟大嘅传统。我唔知道有边有冇听过你细个读历史啊？普天之下就莫非王土， 系 啦，即系你依家我哋坐企喺呢块地，其实都系即系个表面上系大匪，实际上系国家又唔系咁。 我突然间谂起早排睇一套电视剧《天下系朕嘅天下》，跟住嗰个主角嘅讲：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 真系你呢啲你唔系， 肤浅啊！太肤浅啦！ 我唔同你做节目，你再讲咩？我不嬲好认同咩系朕，我不嬲系认同系袋喎。 即系天下唔系天下人嘅天下。 诶、欸，我唔讲呢啲先。 咁呢个话放弃咧，其实即系而家国家，我觉得就即系佢一定系咩所谓，将而进一步。 仲有一個更美好的前程呢？ 嗱，依句咧，其實我係好認同嘅，但係有啲人啊，就有個憂慮，真係要小心去講嘢，真係個憂慮嘅就係講話講緊話咩？ 其實我哋仲喺香港，我哋而家大部分公司仲未搬咗，仲未搬喺深圳，其實應該仲可以暢所欲言嘅，暫時 係啦。咁講緊一樣嘢就係講緊話咩咧？講緊話好啦，就算你係一個經濟奇才，一個發展企業嘅專家。但是当你一个是一个所谓扭曲少少的政策 或者一個是絕對人治的情況之下去執行國家任務，大家要想一件事，就是講到話很多時候你公司的利益未必是符合你國家發展的最大利益，但不是最大，但未必是違背啊，但是未必是最大，即是我國家是100的話，可能我的公司發展是幫到國家60的，即是我如果用這個方向去做。但是問題，如果引入這個制度不行，你要完全 100% 順從國家的發展。 最簡單，而剛才白琪所說的粟米肉粒飯，但本身我是賣這個的菜園牛河是最出名的，但不行，現在粟米產能過剩，你一定要買粟米，就會出現 這些。在這個這樣的體制或者在這樣的制度之下，你再厲害的人才，你都未必是可以發展一間好的企業文化，或者做一間好的公司出來，這個是我很深信的。 咁古壇追擊手白旗係咪即係同佢分？ 我係被追擊，被追擊 啦！被追擊手白旗係咪即係叫我哋呼籲大家嘅聽眾，盡可能將手頭上面嘅中國嘅任何上市公司嘅股票全部 放曬？嗱，我冇咁講過，即係我叫大家就要諗清楚，即係呢啲 投資涉及風險， 係啦，一可升可跌，依家一間一你即係騰訊升到600蚊咁樣，啲人咪怪我，我咪講緊佢先。 咁啱嘅，不過嗱，我哋背後去解讀依一個政策啦。其實會不會真的這個貿易戰或者是我們面臨的一個經濟衝擊是好，只不過是進入第一步。 是的，所以呢各位聽眾真的不要怪我們強的新聞人，我想最近都5集呢，我們至少3至4集呢都不多不少說、啊、現在中國經濟好像出了一些問題怎樣怎樣，我們快來就開一個中國經濟 update 的專欄。 我不知道大家怎樣看，真的我 但這個真的很重要，即因為或者咁講，我同阿 Vin 有時私底下傾咧，都會覺得啊，即係其實呢個浪都應該幾恐怖，即係你當我哋危言聳聽又好，咩都好。 咦？不過我記得咧，我同白奇師奶傾嘅時候咧，都有談及嗰個問題。如果真係中國出現一個大倒退，首先啊，中國會亂成點？我哋先唔好去討論住先啦。 中國唔好亂噶， 但係香港係真係好難去獨善其身嘅。咁我記得白奇同。曾經同佢講講，因為而家隨住呢十幾年嘅變化，香港已經係冇一個嘅一個 實體嘅產業啊， 係啊， 即係實體真係 以前可能係話製造業啊，咩做下錶啊、黐下膠花啊咁樣，而家真係完全冇，我哋係單純去依賴呢啲咁嘅所謂自由行啦、啊，或者單純嘅依賴呢個房地產或者一啲嘅所謂金融嘅經濟行業咯、啊。但係除此之外，好似真係，如果真係有爆破嘅話，我哋會可能會比國內死得更快，死得更早。 好啊，嗱，剩翻少少時間咧，就成日話係強國經濟唔好，經濟唔好咁樣啦。 嗯， 咁咧我就舉兩個小例子啦嚇。咁其中一個咧，就即係親眼見到嘅。 係。 就係咧，話説小弟喺深圳搭的士，諗住路口岸，個司機 cut 線，啊 cut 線啫嚇，啊。正常咧，你香港裏邊 cut 線俾人嘈兩個，你俾交通警 都唔係加罰五分㗎。香港都如果實線過線， 但係佢唔係實線過線啊嘛， 唔係實線嚟㗎。 係啊， 誒咁應該冇問題 喎。我冇啊，跟住個司機師傅俾人捉咗一邊，扣3分，即播5夠曬。 冇開罰單嘅咩？應該要開罰單嘅。 我唔知啦，我跟微信支付俾我唔知佢啦。 你俾嘅， 唔係我俾，唔係我揸嘅車。咁第一就同埋嗰個博啦，係咧。哦，嗰、那個位冇壯觀嘅，喺羅湖岸嗰邊咧，係成扎車排隊等俾錢咁嘅。佢係叫曬啲車，我、哦、你有時你拍埋左邊啦， 啊， 跟住咪輪住俾錢咯。 即係嗰個現金即刻微信支付 我唔知佢點樣俾啊，總之係成扎車佢排住隊俾咯。佢有個博個 robot 喺度咁樣啦。咁呢個可以好多解讀嘅，你可以話強國對交通安全嘅執著係越嚟越強。 我相信 係。第二咧就係咧，小弟有個朋友最近咧。識一間港資的工廠，咁咧就無端端白事做幾廿年生意咧，就冇嘢嘅，好好地嘅。近排就唔知點解就俾人查，咁就俾一啲強而有力嘅部門，我唔講邊個啦，咁就去檢查。就依家咧就講據聞咧就會有一個超大嘅罰單，咁同埋咧，如果唔係咧，你就唔使自意出貨啦。唔使自意出貨嘅意思唔係嗱，通常咧我講唔使自意出貨咧。就講緊話，啊有啲貨係咪運唔到去歐洲啊？佢交佢啲貨咧，依家係運唔到出廠內邊啦。 即係所有嘅貨都要停留喺間， 唔俾你貨車出啊！你架貨車出都唔俾出啊！ 哇，咁真係佢個動機係咩？即係罰你錢咯。 可能佢做犯法嘢，我唔知。咁、但係咧，唔知點解佢突然間會咁啦。係啦，我聽過唔少啲 case 啊，近排就。 咁啊，各位聽眾，如果又喺國內投資嘅又好，或者出入強國要自己揸車嘅都好，聽完百奇呢兩個例子咧，就自求多福啦。包括我哋香港人，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嘅，面對呢個大環境嘅衝擊啦，都希望大家可以出入平安啦，啊，可以繼續收聽我哋強國新聞者嘅節目啦。 好，下次再見啦。 好，拜拜。 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对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